爱国政党人士表示坚信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为朝鲜革命的最后胜利提出宏伟蓝图。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委员会主席、俄罗斯民族救国阵线主席、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英国共产党马列主义主席、副主席兼国际书记和总书记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贺电和贺信，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于朝鲜人民还沿着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主体思想的道路，向着自由与进步前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个大喜庆。他们强调，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是一个总结并全面弘扬在两位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业绩的契机，将提出一个旨在敬爱的金正日同志领导下争取最后胜利的宏伟蓝图。